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四月本来真的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哈，但是看到这个礼拜的这么多悲伤的新闻，哇，真的是非常唏嘘。刚才进直播间之前又看到一条新闻，一位27岁的香港的女歌手叫做陈欣怡，今天又发生车祸啊，不幸去世了。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最新的关于复旦大学的这一位，黄洋啊，刚刚是直博了，本来是要应该是考上博士生，现在还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在职呢，这个在读的研究生。那最后呢是证实不治身亡。那今天看到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呢，几乎都是在猜测，现在呢是被警方去逮捕的这位林某啊，犯罪嫌疑人。去挖他的底，想要去分析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杀人动机。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呢，你会有一点点不安，因为你很显然就是非常明显会联想到十几年前清华大学那个朱令案，当时也是似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指责一个嫌疑人叫做孙维，后来孙维听说也是改名换姓了，因为十多年之后这个案子还是没有破，但是身为所谓的嫌疑人，他是背负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债务，可以说让没有办法就正常的生活。那现在所有的证据听说啊是指向这位林某，但是因为案件呢根据警方的说法是远远没有结束，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公众和媒体所有的自媒体也好还是传统媒体也好都在指责这样一个嫌疑人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其实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目前怎么说呢，不幸中的万幸啊，我觉得是目前对于这位林姓的嫌疑人，虽然说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有重大嫌疑，但是还没有说进行一个特别无限度的一种隐私的挖掘，就大家还没有把他人肉挖掘出来。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法治的进步吧，就是你在他还只是处于嫌疑阶段的时候，警方还是非常这个有效的保护了他的隐私。那当然他进入一个，如果说进入一个侦查或者说起诉的一个程序当中，我们自然会看到关于这位嫌疑人他更多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刚那个樊素说到说这个案子很容易让人想到发生了20年了，这个清华大学当年的朱令的这位学生他中毒，反正这个是一个化学元素，那么这个元素他当时这个中毒了之后呢，就是 94年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没有侦破，但是呢造成了两个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方面一个所谓的一个嫌疑人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朱令也是感觉家庭一方面在这一直在追求这个公平正义啊，也是没有获得一个这个正义的一个回应，但是呢所以说两边都造成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因此在复旦的这个投毒事件发生之后呢，我自己的一个第一时间的看法，我觉得大家等待说这个案件进入起诉程序，大家再去探究说这个嫌疑人他究竟是为什么去做。那因为现在虽然说还有1%的可能啊不是他做的，那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这1%的悬念或者说1%的这个可能性继续保留下去吧。 哈瑟，你看到这一系列的新闻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呢你们两个都提到这是一个大学发生的不幸的事件，两个事件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大学生之间他们互相盗窃的一个情况之下发展出来的一个事件来的，是不是这个？ 我觉得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的动机都在猜测嘛。你说到这个黄洋跟这位姓林的同学，现在昨天不是有一个传言啊，是传言说有可能是误伤，就是他可能是跟寝室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是有矛盾的。然后呢还看到环球时报他们的微博上说解放日报登了一篇报道，说到呢这个黄洋呢他自己是先喝了 那个后水，正在饮水机里面喝了一口水，发现味道不对，他就去把那个水给倒了，倒了之后呢还把饮水机给洗了洗，说怕那个别的同学喝了。这是一个细节啊，但是现在你说现在所有的谣言还有猜测满天飞，也不知道是不是100%的准确，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所有的猜测也好，不管是动机还是这个各种的疑问，所有的猜测和传言都是对于伤者的一个二次的伤害，而且说如果没有定案的时候，所有的猜测对于现在嫌疑人也不是很公平。但是我在意的一点在哪呢，就是说朱令那案子是十多年就一直没有破， 20年了， 1994年发生的，你要算也将近20年、然后是1995年的时候是对那个嫌疑人是开始第一次的突击的这个审问、但是审讯之后呢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是一定是认为他是嫌疑人，尽管是朱家的那些家庭里面各种的成员啊，他们也是找很多的证据说想要去指代这个，但是最后你警方确实是没有足够的确凿的证据、然后而且一个我看那些资料我印象当中出现非常频密的词是哪一个，是敏感，就当年啊不管是这个校方还是证人还是这个警方，他一概说这个事件很敏感，包括现在又出现了重新又翻起来那个案子，很多记者想要去回访，就即使是发生之后10年之后，我记得是2006年，就很多的媒体又去访问的时候，就当年是侦破这个案子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太敏感、你又觉得哎，敏感在哪儿呢，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就校方他当时是绝不承认我们在管理上有漏洞啊，就可能带大家去稍微这个回溯一下当年这个事件，但这个事件是清华的这个化学系的女生叫做朱令，然后他呢是某一天突然间发生这个有一些症状，掉头发，突然间这个四肢很痛，肚子痛吃不下东西，然后头发是几天之内就全部掉光，然后当时是把他送到医院之后呢没有人能查得出来是怎么回事，后来呢就有人他的一个同学是吧，高中同学叫做贝志成的，就把他的那个病情啊就利用互联网给发散到国外，就请大家根据他现在这个病情大家来猜测，大家来这个分析是什么样的原因，结果就有人提醒说可能是这个他中毒、他就去找到北京市当时一个职业病的一个研究所，就当时就证实哦，原来真的是他中毒，但是发现之后呢已经发现有延误了就最初的一个治疗的最佳的时机，后来就造成他现在几乎是100%的残疾， 是 然后智力已经退化到几岁小朋友的一个地步，然后身体已经浮肿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那个青春的模样，然后所以说你看到这样一个案件之后，现在就很多的人就分析啊，有可能是这个是不是室友投毒，然后投毒的动机会是什么，然后会在什么时间做的，还有人发现其实是2次投毒，但是尽管说所有的证据似乎让你猜测哦，嫌疑人其实范围很小，因为他们说能够接触到这个他这个剧毒物质的人数很少的，但是清华这边就说我们这个管理其实是非常严格的，能接触到只有那几个人，但是呢这个嫌疑人就说其实并没有，他还去找他哥哥你知道吗，就亲自去跑到那个实验楼里去拿一个 DV 去拍，他说你看我哥哥也没有任何的证件，他也不是清华的同学，但是他都能够从实验室里拿出一个有骷髅头那样的一个试剂出来，这说明管理是根本是有疏漏的，但是清华当时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承认，后来你说官方也遮遮掩掩的，清华官方啊最后又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他们就整个的修改了清华大学关于这些化学制品一些管理一些办法，就说明其实他从软性上已经承认了我当时做的有漏洞，但因为所有的敏感，然后就所有的人好像都没有完全配合的去调查，就包括他同学班上同学现在讲起来这样的一个事情都好像啊，我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吧，就可能有一点点背负的压力在哪呢，如果我说了太多我觉得如果是我会不会考虑到会伤及其他同学的一些看法，就我们整个班这个集体荣誉感，大家会觉得这个似乎要重过于关于这个案件的讨论，所以你像当年是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是十多年以后，如果现在在侦破复旦的这个案子之后，会不会出现当年同样的阻力，尽管说有可能你最后的大家一个结局不会说现在大家非常多的情感和道义上的一些期待，如果不符合你期待的话，能不能保证程序上它一定是正义的，我觉得我最期待现在是看到这个东西， 是从目前这个警方破案的程序来说，我觉得是符合这个等于说公众现在对于法治的一个期待的，我还是必须得强调，虽然说这个他的这个室友应该是林某啊，这个官方的通告当中一直写林某，说是有重大的嫌疑，但是我觉得警方现在做的必须值得表扬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林某的信息公布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前车之鉴就是朱令的这个案件，最后警方是没有办法提起公诉， 他没有办法， 没有上到法 庭，没有上到法庭，没有他。其实警方的一个说法是他没有证据，或者说证据已经找不到了。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法律的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除非我找到证据，不然的话，你就是应该我假定你是无罪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逻辑的话，当年过早公开了这个所谓的嫌疑人孙维的这个信息的话，其实在法制上是有问题的，也给像现在这种结局让两个家庭或者说让很多的人受到了一个牵连性质的伤害。 是， 那所以我觉得在复旦的这个事情当中，虽然说大家我相信在道义上情感上对于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凶手有强烈的谴责的情绪， 那当然。 但是目前我觉得在按照法律的程序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早的把这个矛头啊，或者说这个舆论的攻击力集中向这个所谓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集中的在真正有证据或者说进入诉讼阶段之前，可能这样还是太早。 除了去保护那个嫌疑人之外，我看到一个点，就是说刚才你们提出来那个朱琳的那个中毒的事件，就是他中毒。还有呢，就是我翻查一个资料，就是在98年，还有在北大也有一个校园的投毒案，也是他中毒。这后来呢，就是07年还有一个江苏中国抗疫大学的，还是一个投毒的一个事件。我看到一个点，就是我比较怀疑为什么那些大学生是那么容易的买到那个毒，还有那个他这个化学品。我觉得这方面肯定在这次事件之后，大家或者是政府要检讨一下，就是这些危险的物品那个监管是怎么样。不是没有什么身份证明也可以拿到也可以买到，因为不幸的，如果部分大学生他们的不成熟，他们要报仇啊，他们要欺负其他同学，他拿哪个毒去下在哪个菜或者水里面，就可能有一些不幸的事件去发生出来了。 没错，哈森这个提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三点话新闻待会儿继续。 好，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森。 我先来这个正一个白字啊，刚才说了这个朱令的重金属被投毒，这个重金属的元素的正音应该是他啊，这个金字旁右边一个这个第三人称的他，这个字呢是也可以读驼，但是只是当它跟秤砣的砣通假的时候，因此你在指代这种金属元素的时候，它读这个他。朱令是被他金属盐给这个投毒，最后这个他离子对他的这个神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呢现在虽然说人最后是活过来了，但是呢生活不能够自理，要靠他年迈的父母来照顾他，因此也是给这个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创伤啊。那说回到刚才这个哈森的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个学校的管理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问题？你说学生可以说使用到这些剧毒的不管是这个化学品啊，或者说一些医学的这个用品来进行投毒。 对， 我倒是产生另外一个想法，今天我们是查出来了，或者说公众最后发现说这两个学生是被投毒，而且这个投毒说实话用的是非常罕见的毒，对不对？是一般人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对， 那有多少是之前查不出来的，或者说你就因为查不出来而没有被发现是投毒案件的。 所以这中间很多原因呢，一个可能因为他们本身有这个名校学生的光环，二一个呢他是一个这个杀人的方式，就觉得好像杀人不见血，就是所谓的高智商的人的犯罪就更加的可怕。第三个是复旦大学他在第一时间做出通报，因为之前这个学生患病呢，他们就组织医院是全力的这个配合抢救，但是发现呢一直找不到病因。据说啊，现在又有一个传言说有一个收到一个非常神秘的短信，说有师兄提醒请注意一种化学物质。根据这个化学物质呢，这样一个神秘短信，警方就觉得找到重大线索，他们就回去查宿舍的一个那个水机里面，就发现有些残余的 毒素在里面， 没错。 所以说你要几方面综合起来才造成这次这么轰动的一个案件的出炉。但你说高智商的犯罪这也不是第一次，包括那个之前还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哪个州的两个工程师夫妇，最后也是女方被起诉，因为谋杀亲夫。怎么谋杀呢？也是用这个他，然后给他投毒，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你说这中间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好像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这些名校学生是不是更加容易走向极端，人家很容易，可是这中间其实有划等号的一个关系吗？ 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这个出事的受害者也好，包括凶手也好，是名校的学生，他更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但是我的一个看法是，这并不仅仅局限在名校，其实在只要是高等教育里面，甚至是在这个教育的这个系统里面，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注意到昨天我们这个全媒体节目有一个连线复旦的一个应该是同门的师兄弟这个问他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这个公众的现在注意力啊，过多的关注到在于这个案件啊，或者说这个受害人或者说这个嫌疑人的隐私的问题上。他说更应该受到注意的呢是说现在这一些博士生研究生他们在这种高校的这种体制里面，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以及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高压力的这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呢恐怕会把很多人逼上极端。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是值得很多人去思考啊。这个现在在高校的科研，我们之前有说到一些学术腐败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待遇的问题，那这一些问题它最后综合起来是不是给它造成了一个压力锅的一个环境，大家看着象牙塔好像非常的这个崇高啊，非常的这个光鲜，但是在这个象牙塔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我觉得这个事件倒是让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对，我觉得在那个医学院里面的竞争肯定是很大的，所以呢其实虽然他们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但是他们生活还是那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其实我想呢就是我不晓得在这些名校里面有没有一些辅导员，就是跟外国一样有一些辅导员可以看守了，对，就是说学生或者是教授他们遇到什么精神压力啊，还有那个宣泄的途径给他们讲讲话，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要再加强再加多呢？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尽管在工厂，在富士康的工厂里面也有一些看守了，当然他们做的还是不高，但是你在大学这个竞争那么大的这个环境之下，如果你有更多的看守了可以去应付这些人不同的压力的话，我想那个问题还没有爆发出来之前可以去 发现 对 预防。我觉得这在本科的在那国内的大学里面可能比较难做到，就我自己的例子吧，在本科的时候也会有同学因为压力大就甚至是室友之间互相争吵，学校顶多给你做的是帮你这个换宿舍，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了，就尽量的避免你没有更加升一级的这个冲突。然后来到香港之后呢，就当时在神学院它本身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我们真的是有牧师，他本来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出身，他会定期的跟每个同学聊天，他会聊你觉得你现在会有压力啊，或者有焦虑吗，或者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会慢慢的听你讲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分析，就是不管怎么说他讲的话对我到底有没有帮助，但至少我会觉得真的是有人关心我，有人想听我讲话。 你真的有大问题的时候你 对这个非常重要。你说当然刚昨天那位连线的复旦同学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又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偏离重点了。你说确实压力大都有，但是压力大到有没有一定要是伤害别人，甚至用这么恶毒的方式，你说这样的方式跟你这个跟人打架斗殴，你直接把人家打一顿，甚至是你捅那个什么抽刀子打人杀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投毒啊，投毒这个东西一定是要精心策划的，你是有蓄谋已久的，对，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心里会更加的阴暗，这个人心更可怕。 这个、在量刑上就属于这个不是属于激情杀人了，这属于有预谋的杀人，这个情节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犯罪。 对，而且你说在宿舍里面，尤其是女生之间，又说回朱令案子，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上对于这个朱令的之后的后续报道，你会觉得这个姑娘真的 的是这个什么青春的年纪，风华正茂，好像真的有一点像这个天仙下凡的这样一个形象，人是完美的。但事实上你会打一点点疑问，就媒体报道，我自己会觉得哎，好像跟我在私底下听到一些小道的消息啊，或者是一些朋友的传闻有一点点不相符。你心里会想，哎，这真的这么完美吗？或者说他受伤害本人自己会不会也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比如说你在私底下跟同学之间你自己做到好不好，就你的人缘怎么样，你有没有在跟同学交往之间是让大家恨上你？甚至我们听说过女生之间，就包括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同学因为保研啊，因为干嘛干嘛，真的是涉及到一些利益冲突，他们会有的人真的会不择手段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说在这个我们私底下再说吧。就这个你在讨论之间女生争争吵吵的或者干嘛的，就是顶多也只是言语上的，但是也不至于说我要去到要把你置于死地的地步。他最后争的是那种利益，但是我并不是要你的命啊。 这你说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大家可能平时在相处的时候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人需要自己反思。我当时觉得你说看到清华的这个朱令二十年前的这个案子和今天复旦的这个案子，大家在说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在可能给出的这几种解释，这几种可能性当中，我都会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至于吗？至于吗？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说女生宿舍里面大家可能生活上有一些摩擦， 这是很 正常的，真的会至于说造成要把你置于死地的这样一种做法吗？或者说在复旦这个案件里面，即使我们当作是真的是保研啊，或者说保博士的这样的问题上有一些竞争的关系，那至于吗？至于你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一种手段吗？反而我觉得又回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学校里这种环境的问题上，因为你在这个学术的这个压力锅里面啊，你本身承受的压力又很大。那另外一个可能跟其他行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学校里的这个圈子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你每天可能也就是两点一线啊，教室三点可能教室图书馆啊宿舍，你接触到的人呢恐怕也不会太丰富，那老师同学之类的，那如果再没有一个你可以排解你压力的这么一个心理的干预，那么一些小的问题它就很容易变成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真的可以想象，如果说你住在一个宿舍里面，你跟两三个人你相处，有的人可能一两年，有的人可能更长一点的时间，一点点小的问题你因为每天每天都要接触，它就会被放大，再加上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而且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或者是听别人的一些故事，你会发现哎，当你过了那一阵子觉得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要崩溃，我纠结的要死这样一个状态，你过一阵子再忍一忍，可能过个一两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你会回看以前走过路说哎，我当时为什么这么纠结，我有必要这么纠结吗？ 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比如说室友回来比较晚，或者说开门的声音比较大， 对对，吵到我睡觉了。 不要看小看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很容易成为宿舍里面这种不光是人身伤害，这种小的就是小到这个人际的矛盾，大到暴力的这个起源，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刚才的推论呢，就是会不会跟现在就是大学生的成熟程度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感觉，不知道是对不对，就是现在呢我看一些大学生，他们比方说在外面在街头的表现就好像一些小学生一样，就是吵吵闹闹啊，就很容易就大吵大骂，在动手动脚的。那以前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气呢？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比以前还是 很多原因吧，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就有点急功近利，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所有的价值标准就是我要成功，我要赢，我要获胜。而且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说名校学生本来你考进去之后每个人都是天之骄子，甚至每个人都是状元，就以非常高的分数从小一直很优秀的考到现在学校，一旦遭遇到一些挫折，就有人把你踩在脚底下，你心里一定是不服气的。但是不服气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有的人就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有的人就破罐子破摔算了。我也听说有的小孩也是考进一些很好的学校，但是学习成绩没有很跟上，就最后呢就每天去打游戏机，最后就一直降级降级。但是也听到有另外一些故事啊， 就以前我们学校有新闻学院的同学嘛，他们也是要保研什么的，也是争得头破血流，但最后发现呢，有的人他不争，他就说你们去保吧，我去找工作。工作几年之后呢，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之后，保研的几个同学呢是继续读完研究生，甚至有读博士生，读完博士生之后留在学校里面当老师。 嗯， 然后那个找工作的同学就一直在外面风生水起的。最后呢，他们学校开一些分享会啊，开一些讲座啊，是他们把那些当年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保研的同学请回来做我的座上嘉宾。所以你怎么说呢？就过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哎，你现在看的东西觉得现在这么重要啊，再过一段时间你并不会觉得，这都是人生当中非常小的一个小瞬间。 嗯，好，三立化新闻、今天讨论这大学里面的暴力事件，有的时候真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阵这个一叶障目啊，不见树林，有的时候一件小事情可以把人的所有这个理性啊跟他的这个控制力全都给摧毁。从这个药家鑫到马加爵，然后再到复旦跟清华的投毒事件。 嗯、 这个刚才哈森我觉得问的也有道理，哎，真的是因为现在的在大学里面的这些学生越来越小了吗？这倒是也可以值得讨论一下。我们三立化新闻待会儿回来。 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那我们先预告一下，等会儿有话直说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其实也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的正日，那么呢，这次丧礼呢，也是大家针对于丧礼的费用该由谁来负担，也是大打出手，甚至说，那现在呢是他会由政府和他本人的资产是共同支付，其中呢会包括军队的列队行进以及安保的费用，他的家人呢将会支付这个军马费、鲜花费还有火葬费，其他的一些安保的费用会由英国的纳税人来承担。那么就想问问你了，你觉得这次英国对于撒切尔夫人丧礼的安排，对于他葬礼的费用是应该谁来承担？那么你如果在香港可以拨打这个1872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哎，这个咱们是吃着中国的饭，哎，操着英国的心。好，说回到这个在大学里面发生的这些校园暴力的案件啊，我记得当年马加爵案，这个云南的这位大学生 用，大学生化系的，好像 生化系，对，用这个锤子，砸死了自己的宿舍好友之后，也是舆论一片哗然啊，就是他的这个背景也是非常的。怎么说，有典型的意义，一个大学生，但是他本身呢家境非常的差， 对， 他甚至一段时间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没有钱买鞋子，那么当时大家会感叹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改变，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那么深深的就是把自己也给葬送了，把别人也给葬送了。那反过头来，刚才哈森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这跟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这是不是只有今天的大学生才有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说到大学生这个三个字的时候，可能跟20年前我们讲大学生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嗯， 你看现在内地的高考录取率的话，包括在香港，你从这个中学升到大学的这个录取率的来说的话，已经高很多了。基本上你不是太烂的话，都可以读到大学。因此，大学生的这个所谓的花光环呢，已经就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朱令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你说现在大学生在心理年龄上越来越小，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个说得通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他就是把大学当做一个中学的自然的延伸，而并不是说把可能20年前我们有很多这个人读大学都是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再回到大学里来读，就像我们今天对待研究生的这个态度一样。因此呢，这个问题它并不是说针对大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而是说可能处于这个年纪的人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再加上在放在大学里面这个问题就被加剧。 而且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因为我有一些亲戚在中学里面当老师，他说现在的中学生跟我们当年已经完全没法比了，就是你作为 他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的老师，他说有的学生我根本是管不住的， 嗯哼， 就他可以当着你的面跟你这个对骂， 嗯嗯， 然后呢就家长也管不了他，所以这样的学生学校非常头疼。 嗯， 你说明姐讲对啊，就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天之骄子，就是非常基本的一种大学生 毕业出来以后做民工的都 是非常基本的一种接受教育。那现在很多人都说一进了大学之后你未必啊真的是读书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有可能会把你推向一个深渊，就所以说你在大学里面会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而且学校会给你什么样的教育，就是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学知识反而是其次，你先要学会做人，然后也很多人说这个选对象什么的，他说你赚多少钱你长多帅不重要，关键是你这个人心态要正常要健康要心善良。 丈母娘经常说的人品要好， 对，人品要好 啊。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就大学这个话题，我们来说，我还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大学生增多了，你现在大学的这个名额增多了，但是，对于教育或者说对于大学的投入资源是不是足够多呢？我觉得很值得怀疑。简单来说，当年这个马加爵的案子发生之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位这个专家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马加爵的那几个同学，当时据他们的调查都有女朋友，很多可能跟女朋友是处于一种同居的一种关系，所以他说呢，马加爵的部分的暴力的问题呢，是由于他的性压抑，或者说这个即心理的由于性的一些问题的扭曲，那我很难说这是不是完全当时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大学生的别的投入有没有跟上，比如说一个心理的辅导，一个或者说所谓这个性教育的一个问题，那还有最直接的宿舍的这个床位的问题，你太多人住在一间宿舍，你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是会很多，你比如说这个20年前租赁，那当然它有时代的这个原因，那时候的大学可能都是这样的，五六个人住在一个宿舍，你这样呢其实每个人的空间啊，就像香港人这样，这个一家五六口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人的心情就会很差，那所以说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大学的这个资源有更多的投入，两个人住一间宿舍，你这样 香港式的， 对，你这样是不是大家有更多的放松的空间，有更多的自我调节的空间，再加上学校里如果有一些辅导员啊心理咨询，这都是跟钱有关的，这个如果学校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一点的话，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少一点， 管理一定是可以有更多改进的地方，就可以做得更加细心。我想起来我那天还听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讲，他在美国已经成家了，然后他的儿子去上学，他说呢他儿子才几岁，但是呢会那个被一些白人的同学有一点小威胁的感觉，也对，不至于欺负，就只是口头上威胁，他突然间会问他，他说你家里是不是很穷，其实那个家里他并不穷的，他从小在那种还比较算富人区的地方长大的，但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小孩会这么问他，有一次这个同学还问他，就问他儿子说我真的很想伤害你，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其实从体格上他已经比他小一号了，可能真的想打我打不过他，但是那个我朋友他儿子就告诉妈妈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对我这么说话，他妈妈就很紧张，然后就跟他们校长说，他说应该是教务长吧，总之是跟老师反映了，对，跟老师反映了，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也很紧张你知道吗，就立刻去找那个威胁他同学去谈话，然后后来还告诉他妈妈，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吗，因为他自己就被人吓过，因为他自己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你家里是不是很穷，然后说我还要去伤害你，他自己就把别人对他伤害去投射到另外一个同学身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你说背景会不会有关系呢，是有的，但是有关系的时候看你怎么去对待他和去怎么样去调试他吧，我觉得是这样，很多的细节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好，将来真的可能会酿成大错。 背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看过一些资料，就是2007年有一个在江苏中国康业大学的一个大学生下毒的一个事件，你们知道哪个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吗？据报他是这样说的，那个下毒的学生是因为另外三个同学原本跟他是好好的，然后呢突然间因为一些误会就不跟他玩了，那他就是要毒 就杀了三个人。 嗯，这个跟马家学的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有点关系。 跟90年代北大有个案件很像，也是两个同学本来跟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关系很好，但是呢那个同学说，哎，你怎么两个人不理我了，我就要去毒害你。但有中间有一个呢是躺着也中毒，怎么着呢，他说我是想把你做一个试验品，我试一下那个毒性有多重。但最后怎么揭发的呢，就两个人真的是那个发现这个并发症之后呢，他就赶急急忙忙给他送到医院，然后就问医生，你赶快赶快那个救他们，要用什么药来解毒。但医生问，哎，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这个毒是我下的。所以这最后是被揭发出来。所以你看， 不跟他玩的这个概念，我自己想起来就是 很幼稚，是不是 在小学的时候发生的。 但是啊，这个现在你说到这个原因觉得很好笑，我现在在回想说，你当人处于这种环境的时候，你的每天接触到的人只能是你的同学和你的老师， 他对友情是很依赖的， 因此这些事情他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放得很大的。你这个马家爵这个拿起锤子的一个直接的动机是他的同学说他在打牌的时候作弊。 嗯， 打牌的时候作弊，那你说有的时候，因为平时我们打牌，要是比如说你这个麻将，你来一个相公牌啊，别人抓到了，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游戏的心态。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加上啊同学之间可能有嘲笑马家爵他家穷啊这样的这个问题，你当你累积，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没错， 特别是在学校这个环境，包括可能大学生的这个年纪啊，这种问题啊是可以变得就可大可小。但要变大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变大的。我们今天以一种这个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看，觉得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呢，我也在想，如果说早一点，比如说刚才樊叔说的，有学校的心理治疗的这种干预，或者说我就是设一个咨询类的老师，我就是负责跟学生谈谈心，我负责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嗯，完全同意。那今天从这样四月份接连发生的很多起这个悲伤的案件当中，也是可以吸取非常多的教训呢。那尽管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非常期待最后这个事件的真相是怎么样，但是也许没有这么快，但是请大家耐心。我们更加希望的呢是今后校园里不会再发生这么惨痛的事件了。好了，我们再说回今天的全媒体的话题，就是你觉得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应该由谁来买单？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靠音进来。好，我们马上回来就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有话直说环节，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那今天我们关注到的焦点呢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前首相，今天是她的丧礼正日。那么之前呢也是大家对于丧礼的应该费用应该由谁来买单，也是议会经过一些论战了。现在的丧礼的费用呢，预计呢大概会花费是1000万英镑，整个葬礼呢会以她领导英国赢得马岛战争为主题。那现在的费用呢会是由政府和她本人的资产共同来支付，其中呢会包括军队的列队行进以及安保等费用。那他的家人呢将会支付驹马费、鲜花费还有火葬费，至于他的分摊比例呢则政府就表示会在丧礼之后来公布。那么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这笔丧葬费应该由谁来买单？好，第一位听众呢应该是董先生啊。董先生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 来自天津。 嗯，你怎么看这次英国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本人共同承担他的丧葬的费用？ 撒切尔的家属。 嗯，撒切尔。对。 我觉得这件事倒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撒切尔夫人为英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虽然他的一些政策让一部分人感到反感，但是二战之后确实是他推动了，英国的经济的一个腾飞吧。虽然而且我觉得撒切尔夫人在那个遗嘱上说了她并不想举行国葬，而这次的这个礼仪我觉得多少是英国政府也想把这件事儿做得比较大一些，所以由撒切尔夫人自己，就是我记得她是自己支付像是马车呀火葬费这些费用，而其他的安保是英国政府来出。对于她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伟人吧，由政府来负担一些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这是我认为是这样的。 嗯，那其实你觉得他拒绝举行国葬这点也是值得你去赞赏的吗？ 对， 你觉得？ 对，这值得，因为他自己就已经提出来，举行国葬会浪费很多的钱。 嗯，好，那你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比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政府和撒切尔夫人他的家属。 具体比例好像也没有什么报道，就是已经说了的，就是他会是负责火葬费啊，还有鲜花呀、啊，还有那个马车呀、啊 嗯、 这些费用。 好的，感谢董先生从哪打过来？ 天津 啊、哦，天津的朋友。好的，谢谢你，再见。 好，这是董先生，天津的朋友，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他就说这个对撒切尔夫人还是很赞赏或者很尊敬的。我们来听一下下位、 刘小姐。 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儿打过来的？ 从学校里面打过来的。 是在香港吗？ 啊，是的，是的。 那对于这次撒切尔夫人的丧葬费用，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葬礼的费用就是要看最终权要看这个国家当局他呢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说他不是国葬的话呢，那肯定是由撒切尔夫人的家属、去为这个葬礼买单。那现在这个英国首相府他们说这个撒切尔夫人的这个葬礼呢是带有一种就是军事荣誉的这种礼仪葬礼，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有一种相当于这个准国葬的这个水平。 嗯， 那就是说历史上有就是非王室去享有这个国葬礼遇的人呢，可能历史上就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个是丘吉尔。 嗯， 那丘吉尔他是作为一个国家英雄啊、他是享有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现在撒切尔夫人争议确实比较多，毕竟他在就是执政的时候呢，这个国民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很多。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最后就是网上啊或者是这个当地啊，就是那些民众他们就是进行一个反抗，就是反对这个花公款去付这个葬礼。那我觉得最后的话呢，还是一方面要看这个国家当局他们就是包括这个唐宁街这个总执政党这个国家财政局他们是怎么决定的。如果说是他们决定说是按照这个国葬标准，那肯定是全国纳税人为这个葬礼买单。另一方面呢，也要看这个王室决定是他们的授权。如果这两方面都决定了是由国葬的话，那肯定是由这个全国的纳税人买单。那毕竟是对，毕竟这1000万的这个英镑的葬礼，我觉得是由这个子女来承担是不太公平的。 好，谢谢你，谢谢这位刘小姐讲的非常的详细哈。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从你国葬的一个费用的分担和你国葬是否是国葬的这样一个规格来显示出国家对于撒切尔夫人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到底够不够称得上是国家英雄。 就刘小姐刚刚提到了丘吉尔也是享受了这个同等的待遇啊。那其实在很多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赢了二战，那撒切尔是带领英国打赢了冷战啊，两个人这个地位还是有很多这个相似之处的。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严小姐。严小姐你在线吗？ 嗯，在的。 嗯，严小姐从哪打过来 啊？什么？ 你从哪里打过来？ 我从我是从那个就是堤城这边，我住在堤城。 哦，你是在香港的是吧？好， 对，我在香港。哎， 您对于这个话题怎么看？ 哦，你是说撒切尔夫人就是她的葬礼的买单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这个是吧？ 嗯， 其实我想呢，就是撒切尔夫人呢，她现在离开了，她此时应该感到很非常的悲伤和遗憾吧，因为她的葬礼费用的买单者是都没有出现。有一些人呢，他是认为是应该由国家出钱来买单。但是呢，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呢，说不应该由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但是我想，撒切尔夫人她是一个标志性的女政治家，她度过了非常杰出的一生，冲破了很多的障碍，引领着他们的国家就是有一个非常跨大步的前进的一个发展。 所以你的意思是应该由政府来买单吗？ 对，所以我想我的意思呢，是应该由纳税人，就是所有的英国人都为撒切尔夫人的这个葬礼来买单。毕竟呢，撒切尔夫人她也为英国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带去了无数的荣耀。就是在马岛战争的时候呢，就是令英国在国际上的声威也是重振的。就是尽管在马岛战争的时候，他的士兵对他是很不满的，但是我想，就是一个人 在一个时代当中，他必定做一些让很多人赞扬的事，也会损害到另外一些人。所以我想随着时代的这种变化呢，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呢也应该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时代不同，领导人所做的事情也就不同。所以我想撒切尔夫人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呢， 好嘞，谢谢。 在他最后一程的时候，谢谢，应该给他一个就是让他高兴的事情， 体面的走。 对， 好，谢谢，谢谢这位香港的严小姐讲也是非常详细，非常好，有点评论员的范儿，我听出来了。您对于这个撒切尔夫人的功过的评价是非常高，您觉得她一定是功大于过的，是吧？好嘞，谢谢您。 对，因为毕竟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嘛。 好，时间有限，感谢您，感谢您，再见。嗯 嗯。 好，最后一位应该是王先生了，我们再来听一位这个男听众的看法，会不会跟几位女听众有些不一样？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从哪打过来？ 哦，我从辽宁。 辽宁。 辽宁，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首先我觉得应该还是尊重他家属的意见，如果是他们想自己来独立承担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如果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或者由政府来出面的话，国家和政府也应该，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但是一定要有相关的规定，就是比方说规格和额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个东西一定要预先规定好。 按程序办事。 对对对对对，首先要考虑家属的意见，然后其次就是按程序办事。 好嘞，谢谢。好，非常言简意赅，很感谢从辽宁打过来的王先生。 这个很有意思啊，刚才这个我想说，刚才这个严小姐啊是对撒切尔夫人评价非常高，但是这个内地的听众啊，或者说这个如果熟悉中国内地的报章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战争说成马岛战争。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呢其实是阿根廷主张的一个岛屿的名称。如果这个我想，如果各位是从英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呢，通常英国称之为福克兰这个群岛的这个战争，但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内地的这个教育一直是站在阿根廷的这个立场上来说这件事情，所以熟悉的这个说法是马岛战争。尽管今天很多人恐怕从这个今天我们听到媒体上的这些判断来说，都好像是比较支持撒切尔夫人跟当年英国的这一场战争的这个行动了。 而且呢，今天我们看到新闻有出席撒切尔夫人丧礼的政要啊，当然是看不到阿根廷的一些代表。然后 他是没有邀请阿根廷的总统， 他邀请好像是拒绝了， 是吗？ 是拒绝的一个状态。 这个到底是谁不跟谁讲话，这是一个问题。当然马岛或者说这个福克兰群岛最近是举行了全民公投啊，最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是岛上的居民认为还是要留在英国的治辖。那当然你必须考虑到现实，就是说岛上大部分的岛民呢其实都是从英国过去的。 好的，那今天是我们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更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再会。